精彩的苏克电台 Capital 叫法上市频道建材有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新冠疫情对建筑环境两位造成冲击，但呢今年大约有14500名已经住单位的屋主两起的新屋所失，比前年多出大约一半，也比2019年疫情前高一点。建屋局指出，去年共有17个项目完工，平均等候时间为4.3年，有10个项目延误超过半年，最长的大约11个月。当局会继续采取措施来减少工程延误，并且满足国人住房需求。从明天起，企业将可以期盼多派1000人出席的工作相关法通，但是出席者必须全程戴口罩，禁止用餐或者饮用饮料等。主办方也必须提前通知当局。本地新增456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60起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，有一人是以冠病。根据卫生部门参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87起3期病例，其余9起来自客工宿舍。3期病例的密组感染症状率微升到0.85。卫生部昨天也确认，有155人感染的奥密克戎变种突出，其中27起属于本土病例，128起从境外输入。大约95万户住在租屋的新加坡家庭，已经也将获得政府发放的消费税补助金水电费回扣。政府在本财政年发放的水电费回扣总计达到4亿6000万元。近日起，公众在咖啡店同食阁用餐后，如果无归还碗盘，离间不强诈将会受到书面警告，从犯可以被罚款300元。另外，公众近日起到前多167家桌椅同这种便利店购物时候，如果需要塑料袋，要支付1角钱。警方缉捕的涉及乌兰克公宿舍一起命案的26岁男子，初步调查显示，嫌犯昨天凌晨在乌兰工业园的客工宿舍内，同一名37岁男子发生争执的时候，用带有螺丝钉的木板攻击对方，导致对方的头部受伤，送院之后伤重不治，嫌犯今日被提供。另一边，亚细安足球锦标赛消息，泰国在次回合决赛中以2-2同印度尼西亚踢成和局，由于泰国在首回合决赛以4-0胜出，累计2场比赛的成绩，泰国以6-2的总比分夺得冠军。较早前到本地参赛的4名印尼足球员，因为违例离开酒店，被禁止参加昨晚的次回合决赛。新闻报告完毕。